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早晨还是在7点钟，这里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邦。 今天早上我们有一首动感的歌曲来唤醒各位，别忘了今天周三 battle 日，想一想你要先站哪队呢？ 在认真探索新的命题，感兴趣那就 follow， 别待在原地发愁，想逃离所有恼人的现状，做超人的愿望，想要奔走远方，虽然我们都了解这是幻想，渴望自由的心永远顽强，带着行囊离家出发，定个计划，遇到并不复杂，火车飞机随意，别带着你，距离目的地没关系，因为有你，离开水泥森林，一起看美丽风景，别再回忆曾经，只要爱被你动心，心都藏在心里，当你领悟过才明白，和音乐移动睡去，也要在音乐中醒来，想离开水泥丛林，去绿色丛林，城市脱离温暖，写着室外的文字，身边充斥各路失败者的分子，想要全我放弃所追逐的自由，所以我才抗议，因为我真的抗拒，乏累又缺乏壮意，等环境打开张机，我才能想起忘记的藏匿的专心，被唤醒的不只是美妙音符，还有律动，该比站醒路子，就算微笑进步也很激动，以前在共享，今天在公交，都打电话动响，唱片被哄抢，更改的方向，刚刚唱的对本等的唱，想把妄想的兑现，看人们双手在挥舞，感动伸手在背负，让灵感颠覆在挥舞，根本不在我退路，就算有挫折也美丽，因为梦想是唯一，永远不跟我对立，让我勇敢不退避，为你想离开水泥丛林，去绿色丛林，远离嘈杂的轰鸣，生命更动听，让我们忠于内心深处的声音，就算被跌倒他们也会成为曾经， 这首歌当中听到各位熟悉的声音吗？今年的几乎有小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帮大家关注着今年的中国新说唱。那么这是总冠军艾热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绿色丛林》。 嗯， 同样这首歌曲也是2018年丛林电子音乐节的主题曲啊。这次艾热是跟被称作中国未来之星的 Terry 中首次合作啊。 嗯，而且呢，丛林电音节当中呢，去年我们知道是大热的 Panda Q 来制作的这个主题单曲。 嗯， 而且呢，在12月1号之后呢，可能有一档电音的节目要跟大家见面了，哎，可能是嘻哈之后下一个大热的爆款 IP 就是电音了哈。 嗯，我们在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也会帮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当然呢，更要帮大家关注的还是关系到我们健康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 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光线台的气温是-1.4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白天大部分时间呢光照条件比较好，大气的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太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空气呢比较干燥，所以应该及时补水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3度上下，所以呢早出晚归的请注意一下保暖哈。 对，提到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最近真的大家应该感同身受吧，特别是供暖之后好几天晚上就真的是被活活的干醒就要找水喝 有没有种像烤红薯的感觉啊？ 对，但是你又希望家里还是暖和一点会比较好，所以我家里的加湿器真的已经开到全足的马力了。 哎，我在想加湿器跟放几盆水有什么区别。 嗯，其实差不多，就怕就走路的时候踩到所以加湿器你不会踩到。 有道理啊，有道理， 是不是生活哲学家哈？ 生活哲学家。 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有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总体来说呢，气温在慢慢的下降当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倒是像你刚才说到的干燥这件事儿，好像反而是比较明显一点。你像我这种人，既然我这种皮肤都能感觉到这种干燥的存在、啊， 是吧？补水面膜来一打。 对啊，我觉得把什么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你们女生爱用的黑化的呀， 我们女生爱用的怎么就叫乱七八糟？ 就是 给你一点时间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 就是你们女生爱用的这种品种繁多的这个面膜，对吧？来一打， 很贵的好吗？愿意给你分享面膜的女生一听都是真爱。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哎呦，签到27啦，签到12名，能不能点点名啊？都可以点名啊。嗯” 是， 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我们的老朋友太子，哇，太子经常看到他上榜，那第一名好像真的还是为数不多见、啊。 恭喜太子，太子拿了第一名还？ 嗯，第一名啊。第二名是梁白开，第三名是张了张，第四名李健。请问是真正的李健老师吗？同名同姓啊。 嗯。 第五名是烤冷面，然后我们来看看第6到10名是。 好，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朋友分别是风衣，第七名呢是抢我辣条还想跑，第八名呢是例行新平台奔驰余波，第九名呢是15天，第十名是蜕变的老郭。哎，这今天的名字怎么这么有意思哈、啊？ 我只主要听到了两个，一个是烤冷面，一个是抢我辣条。 嗯、 冷面和辣条，哎，真的戳中两个点了。好了好了，不能说了啊、 嗯。 刚刚说完要那个，就是拒绝垃圾食品，不要多吃垃圾食品。那么今天既有冷面又有辣条，我决定给大家转移一下话题。 啊、 嗯，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12名，涓涓细流说希望可以点一下名啊，好不容易冲到这么前。 嗯、是。 还有刚刚抢到的27的镜子，没关系，再接再厉，总会有前十名的一天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大家每天呢在这个排行榜当中的这种感受，有点像现在最近正在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这种飞人大战啊，就是每个人都好像奋不顾身的往前跑的样子、 哎、 非常看好你们哈。 嗯，每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幸福跟爱，因为大家来到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特别幸福的一些瞬间，好玩的事情。 对， 可是我们知道网络世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幸福、 嗯、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就是也是去电影院看了一个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刚出的那个， 嗯， 特别大力的那个，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了。 特别大力，这个形容词，你让我怎么干？ 不， 毕竟我 迪士尼的一款游戏， 啊、 就他们沉浸在游戏厅里面，可是他们通过叫大闹护理无敌破坏王 啊，无敌破坏王， 无敌破坏王， 大力， 无敌破坏王 也有道理啊。 大闹互联网，他们去到网络世界之后，发现哎，网络世界其实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好。其实也是借由动画片来反映了一下现实世界。 嗯、 那么英国有一家绅士和淑女的礼仪课程，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培训， 嗯， 他们就教人们如何在虚拟的世界当中也要做到举止文明。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英国的礼仪学校呢位于首都的伦敦的时尚富人区，这次呢他们准备去教在虚拟世界如同在公共场合一样去讲礼貌。课程呢是这么告诫学生的，说不要愤怒时发帖，不要用俚语或者是首字母缩写发帖或者是留言。另外呢，他们在指导人原则当中呢写到，即使在网络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行为礼仪的黄金准则啊。 对，学校的校长说，网络礼仪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具备情感韧性，缓解现在特别受大家关注到的网络欺凌的现象。 嗯， 他说呢，希望大家在发帖之前想一想，你的父母会 开心你发这个东西吗？而且如果你有困扰的话，最好找别人去倾诉，不要去在网上去分享。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探讨一下上网的这礼仪的问题啊，想问问大家，你最难以接受的网络失礼行为是什么？就是最不想在网上看到别人怎么做。或者说你有遇到过网络欺凌的问题吗？ 对，网络失礼和网络欺凌，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要不喜欢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方式，或者是有点失礼的感觉，我觉得就原来的呵呵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这算是程度比较轻一些的了。更多的答案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的 MV 也是在倡导大家都要关注到霸凌的这个问题。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是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呵呵。 哎呀，以后不要打呵呵了。 这也算是大家比较难以接受的这种网络失礼的一些行为吧。 但是可能打呵呵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语气助词。 我分两种，一种是知道了故意的，还有一种呢是真的不知道，他觉得呵呵跟哈哈一样。 那或者他觉得呵呵的感觉是哈哈，他是这样的，他心里的呵呵是哈哈，但 是 其实 没有表情， 但其实其他人觉得是呵呵。 是，刚红色部队说，我也刚刚想说呵呵啊，你抢了我的台词，电波暴力，这个不算电波暴力了。 对， 可令您给我们提到了说不转不系列，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啊！ 不转不是什么什么 啊，不转不是，不转不孝顺，不转不爱爸妈，为了爸妈一定要转这种。 我每次一看到我都浑身战栗，然后赶快删掉啊！ 啊，对，就偏不转，我会心里。 里有一种较劲儿，你说让我转就不转，就哪有这种绑架的这种行为？ 对， 就很受不了。还有说难以接受的网络失礼行为，或者说遇到过的网络欺凌的现象，张海洋跟我们说最受不了那些地域黑的喷子，就特别是微博上特别多，不实名大家也对不上号。 是，其实地域黑确实让大家很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种网络暴力或者是霸凌，因为恰恰是在发生在网络当中，所以很多人会比较忽视它，或者觉得这件事儿好像做了也没有什么，他也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去做，对吧？ 还有小西其实有跟我们提到了现在其实很普遍的一种行为。 他说呢，最接受不了的是那些因为讨厌剧中角色就跑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微博之下乱喷的行为，简直是莫名其妙。明明该夸他们的演技爆棚，但结果变成了谩骂，真的是理解不了这些喷子，难道分不清虚拟和现实吗？ 确实是这样。你像这段时间《如懿传》还有《延禧攻略》大火的时候，演反派的演员的那个微博底下真的就不能看，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力气，然后要跑到这边来抒发，特别是演员也很无辜。你说演得好吧，我演成恶人，演得恶狠狠，然后你们跑来骂我；要演得不好的话，你们就会吐槽，就是说啊、哎，演技太差，就横竖不要演反面角色就对了。 但其实这个我倒是可以稍微，倒不是说给辩护啊，那可能真的是他们演的反派演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都入戏太深。因为我当年记得很多影史上的非常著名的角色，在碰到自己的观众的时候都有这种反应，就是自己那个恶人，观众说：“哎，你就是有那种移情，把这种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身上，没有办法哈。” 还有呢，无撒不好跟我们提到说，有一些转发信息哈，让你转发或者投票，就查询是否被删除好友的那种群发的信息， 那很讨厌。 对，大家别担心，这条信息只是查一下你是否还是我好友。还有呢，就是没有经过同意就在。就是比如说大家共同的群里或者朋友圈里公开别人的丑照 啊， 你比如今天我拍到了月月鸟小哥哥的， 这种事儿我已经不是经历第一次了。 但我一般都会问，我一般都会问说可以发吗？可以发？ 不是， 你怎么能发呢？好了，发吧。 你听我说，就是我觉得静鱼发这个我还能理解，上次艾哥也给我整了这么一出，我就有点受不了。就我是去娱乐最王牌当嘉宾的， 就是亲搭档跟这个不亲的还是区分比较明显的。 开玩笑了，其实那一张照片呢，虽然他没有经过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效果也还好了，没有。特别特别丑，我丑的还在后面呢。 今天我们还有小视频的 battle， 所以今天小视频不丑不丑不丑，金鱼已经帮大家鉴定过了啊。待会儿呢，我们会把关键词放出，大家最难以接受的网络失礼行为是什么？或者你有遇到网络欺凌的现象吗？今天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哇、wow, ，Domino 请出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Jessie J。 嗯， 刚刚呢有朋友直接说哈、啊，太燃了，这首歌余克，哎，大早上的我要控制住自己才能不把方向盘踩下去， 把方向盘踩下去， 不不 不， 方向盘在哪里？ 油门，对不起对不起。哦，严重警告自己，开车要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对对对对， 但是呢，听到这首歌还是忍不住等红灯的时候给我们发信息。等红灯发信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对， 因为其实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蜜糖小琛刚刚跟我们分享说，其实自己上周是经历了一场车祸、因为打车回家，司机疲劳驾驶，结果真的是追进了大卡车里面， 太吓人了、 就是希望你赶快恢复健康，但是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管是这种疲劳驾驶啊，还是说开车的时候用手机啊，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对，蜜糖小琛说想死你们了，其实我们也非常想你啊，每一个早安秀的这个我们的小耳朵们都是棒棒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时刚才说到了等红灯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回下信息，但我觉得你另外一只眼睛也要瞄一下红灯有没有变成绿灯的这个过程啊， 不要等到后车摁喇叭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啊， 是是 变灯了。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最难以接受的网络失礼行为是什么，或者你有遇到过网络欺凌的状况吗？好多种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之后大家都各种回复加一、啊地狱黑加一，还有就不转不是什么什么人，这个是真的挺惹大家生气的。 对， 还有就是不经意表现的丑照被朋友拍到了之后不经允许的发到群里或者朋友圈给大家看， 对，这也算是一种霸凌。但是飞鸟呢提到了一种情况，他说以前呢在网易社区 BBS 的时候呢，我当时是最讨厌在跟帖当中发广告的，因为他当时是版主嘛，对吧，然后呢他说我通通把这些帖子都给杀掉了 只要看到跟帖发广告的就都给他们全部都删掉啊。 是， 还有一些就是新加的好友刚加上来以后就说话就不是很客气的，这种也是很惹人生气。这是敏捷的杰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答案啊。 是，这个我觉得基本是就不是已经不是失礼的问题了，就是失态的问题了哈。 对，我还比较喜欢一种网络失礼行为，就是像剃个头这样的。我是来吐槽小视频的，我都还没发出来拿什么吐槽 是啊，而且你这心态上来就准备吐槽，你是准备来吐槽我的吗？ 嗯，是的，因为今天要先放出的是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视频哈，当然是在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 哎、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这两天各位喜爱电影的朋友应该都在朋友圈或者各个的公众号当中看到了这则消息。这是以末代皇帝、巴黎最后的 Tango、 偷香这些影片著称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鲁托奇在当地时间11月26日上午7点因为癌症去世，享年77岁。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啊，这次呢是应该说是因为癌症而去世，今年是感觉是一个巨星陨落的一年哈。当然我觉得他的很多的影片大家一定会有印象，比如说末代皇帝这部影片也算是那个时候获得了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样的一个一部影片，而且呢实景全部都是在故宫拍摄的啊。 是的，那提到了这个传记片《末代皇帝》呢，获得过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等9个奖项。包括后来96年的时候执导的爱情片《偷香》，获得过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提名。而2011年呢，他是获得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真厉害。 这样的天才呢，真的是他的去世会让我们很惋惜，但是也真的很羡慕他的才华，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经典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李白》。 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以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提醒了很多爱美的女性会选择没有过多油脂的早餐，那么牛奶加水果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隐患。今天静瑜继续要提醒大家的是，早餐吃什么也是不太适宜的。清粥配小菜应该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的健康早餐了，可是这样的搭配方式缺乏蛋白质，而且钠的含量偏高。我们都知道啊，清粥小菜虽然没有油脂高的问题，但是配粥的酱菜、豆腐乳等等往往太咸，钠的含量太高，而且加工食品容易添加一些防腐剂，经常吃的话容易伤害我们的肝和肾，而且这种搭配缺乏蛋白质，所以早餐还是要再丰富一些。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刘增彤的这首《多想留在你身边》。有个人陪你吃早餐，是不是感觉味道也变好了一些呢？ 没有花瓣的季节，剩下落叶的秋天，那张枯黄的脸映着时光变迁，真的好久不见，头发脱了新鲜，多年时间奔波，忽略了太多太多，你对我的思念我却没有发觉，每次你在电话那边唠叨，我却接 thank you. 早餐。 享用完音乐早餐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跟大家互动的很开心的郭鹏。 嗯，刚刚发完了倒计时视频的郭鹏啊，还没有加入我们早安音乐秀大家庭的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加入我们。 对， 每天发送关键词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了。 哎，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倒计时三个字，倒计时啊。今天呢，看来大家呢基本看到了我这段这个从一到十倒计时。我们先来说说阿班的这个答案啊，因为他这个基本说出了这视频当中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哈。 他说我送闺女上学，现在在车里吃早餐，正好等着学校开门，还听着咱们的音乐早餐。这几天呢，一年级的闺女正在学习1到10的英文，所以呢听到了月月鸟小叔叔的这个发音啊，特别的兴奋，看完之后快乐翻了，评价说发音还凑合吧。 不是，你都看都乐翻了，怎么来句发音还凑合？应该还是相当凑合哈， 相当凑合。但我觉得阿丽莎的这个就评论哈，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 对， 当月鸟小哥哥特别开心的说：“哎，请你给我看看，我录的这段小视频怎么样的时候，我特别欣喜的看完10个之后，我在想说，倒计时过后不应该有彩蛋吗？”所以你真的就给我数到了0就没有了，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我的真的是个非常纯粹的人。你以为我倒计时之后有个大彩蛋给你，对吧？其实我真的就是给你数了一下数而已，你就是倒计时一下， 就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倒计时啊。 是的、啊。 Kiris 跟我们说，不看整张脸很潮，看整张脸怎么感觉这么无公害呢？ 就是表情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做我的表情包，但是我觉得我的表情好像也没有那么可乐吧，你觉得呢？ 就觉得你今天是为了专门录表情包给录出来的吗？这是喃喃达达跟我们说的啊。 是啊， 很好玩的。小陈曾周丽娜说，哥你终于不划水了。 别这么说，我今天带了一大堆的鸭子，还正准备上岸呢啊。 怎么说呢，怎么叫不划水了？待会儿就知道。问说郭鹏啊，美颜开了几集啊？ 美颜一点都没开，你信吗？ 不信。 我估计你也不信啊。 马周不都真的是完全非常有理由的说了一句话，静瑜赢了。 所以你看，我们老有种朋友，就是第一是没有看视频之前说我是今天是来吐槽小视频的，第二呢上来就说静瑜赢了。静瑜还没放他怎么赢？ 我的关键词稍后放出啊，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倒计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下月月鸟小哥哥这一段怎么说不是那么划水的小视频吧。 但是也没有什么惊喜是吧。 比起惊喜呢，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周星驰最近曝光了一张自制的杀青图。 是的， 他在图片当中头戴棒球帽，坐在沙发，双手交叉，低头微笑，大家并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但是呢，图中可见的周星驰新作杀青几个烫金的大字，时间显示的是11月26号。还有呢，写着2019年春节档件的信息露出，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是，我们知道呢，这次确认杀青的作品呢，3月到6月拍摄的《美人鱼二》，同时呢，《喜剧之王二》也有可能更名为 D 计划的开拍的消息呢，一直在坊间流传。这一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已经被这个正式证明了啊，因为坊间已经流传出了一个他立案的一个消息嘛，上面写的就是 D 计划，而不是《喜剧之王二》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这部影片呢，据说是由邱礼涛来指导的，主演是王宝强。你要知道，其实上一部《喜剧之王》就是那部非常经典的，是由李立池和周星驰来指导，也算是周星驰自己来指导的第一部作品了啊，也算是共同指导嘛。同时是由周星驰、莫文蔚和张柏芝等主演的，是于1999年来在香港上映。现在20年过去了，很多人也在怀念这部影片，对不对？ 对，就包括现在提起来，大家还都是回忆感满满。因为最新的一期吐槽大会邀请到了香港导演王晶嘛，而且呢，王晶在的这一场吐槽大会的现场呢，大家还请来了曾经的新女郎黄圣依。那么大家在吐槽黄圣依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在《演员的诞生》当中海娃演成那样？你只能去怪一下周星驰当年把演员的自我修养交给了张柏芝，而没有交给你。提到这部电影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包括当中一些非常经典的台词。 哇，你不要放这音乐，我受不了。 还有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恋一世的爱》。在等你，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期望你能会意。我潜藏动机，恋一世的爱，刻挂铭心。为你愿意等温水池。Try 这首歌曲 超好听，简直就是超好听。这首歌曲和另外一首就是我经常放的，就是那叫什么来着？Candy Kisses，就是那首歌曲也是这里面的插曲嘛，对不对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 oh what they are, when you are shy。 明天留到明天好不好？ 好，明天我来唱这首歌哈。 是周三我们两个来 battle 小视频，周四我们来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那么周二呢，刚刚过去的是图片 battle 的环节，关键词我们会在周三每天节目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一起放出，所以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关注我们啊。 对，那今天的倒计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倒计时， 今天的倒计时啊， 今天是倒计时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算是用很多分镜来凑成的一段整个的片段嘛，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有根据这个喜剧之王二有感而发，像您看了一段就分析他的这段视频嘛，就是分析他的人物是怎么推进的，于是我当时我如果用在我自己的小视频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效果呢？今天发现 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大家还是在关注的是静玉能不能赢这个问题啊。 对啊，黑老母说，小哥哥你这是彻底放弃了吗？为什么 battle 的时候还要给静玉登场做倒计时？我很期待啊。 你是很期待啊， 我也很期待啊。 是如影随形的说，这个如影随形的说，哎，看的有点这个牛仔的感觉，喜欢，就是觉得差了一点什么结尾，确实跟静玉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迷茫的蛤蟆我就有点忍不了了啊。他说看这嘴唇是什么？是吃肉的嘴，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也能看得出来，特别是中间有一个就是嘴唇的那个脸部就是特斜，你知道吧？就你不关注到这个嘴唇都不太可能的。还有就是郭野叶米说胡子留得很个性啊，哎，郭老师这英文不是你说的吧？ 这英文是这是视频当中说的，就是对嘴型嘛，对吧？ 评价的还不错哈。 是。 那么各位呢，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静瑜的小视频的关键词就要放出了，千万不要走开。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金融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Lexus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 ，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各位，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亲粉啊，应该还记得之前静瑜有放过一张照片，是自己在跳舞的照片。 是。 那么当时有说官方的视频，希望稍后给大家放出。可是这个官方视频呢，最后我们看了一下，差不多有17分钟，不太适合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所以呢，我就截取了一段中间表演的一个花絮，所以今天要奉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也觉得今天的这个表演呢，肯定是躺赢了，因为月月鸟小哥哥已经为我的闪亮登场做了倒计时了。 是，做了很多的铺垫啊，是这个意思吗？ 对。 到底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现在来发送一下四个字啊，爱乐之城。 是爱乐之城，这也是上一次我们的表演的一个主题哈，就是静瑜跟白洁一起在表演。不过呢，看完这段花絮之后，大家应该会觉得说白洁很划水吧？ 你还没有说自己，就先说人老白，咱俩不能这样。你看我刚才吐槽夏一刻，你吐槽一下白洁，以后你还想不想带班娱乐最王牌了？ 对不起不是想不想带班娱乐最王牌，还想不想在我们休假的时候让娱乐最王牌来给我们带班了？ 有道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爱乐之城》来看一下静瑜。所以静瑜，我觉得你昨天也算是没有出什么力，但是你当了一把金剪刀，是这意思吗？30多分钟。 什么叫没有出什么力？这个舞不是我跳的吗？ 这个节目不是我编排的吗？魏小念说了，还没有看鲸鱼就觉得鲸鱼的小视频赢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我看到了 Taylor Swift 发新歌，我觉得我还没有听，我就觉得他肯定会爆火， 就一定会很好听，是这意思吗？ 对， 我来听一下啊。 啊，这不是新歌了，这是小妹妹 Taylor Swift 最近呢出道13年的时间哈，她其实一直是 Big Machine 厂牌旗下的艺人。那双方合作出了6张专辑，收获了10座格莱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嗯， 不过呢，这份为期多年的合同，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收入。但是呢，他在本月中旬宣布已经跟环球唱片达成了协议，从此成为了环球旗下的签约艺人。 对，好像上周我们也说过他的最近的相关一些报道啊。环球呢说，今后呢将出售流媒体的网站 Spotify， 也算是可以类似于这个美国的网易云了啊。他的股份的所有的分成呢分给旗下的艺人。Spotify 今年的在纽交所上市，环球、索尼和华纳唱片呢都拥有他的股份，而环球的分成的方式呢会比其他两家更为丰厚。简单来说就是 Taylor Swift 换了一个东家，而且呢，这次换东家之后呢，预计会给自己带来大幅度的涨薪哈。 对，出道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大家还记得这一张专辑吗？这是22岁的妹妹 Taylor Swift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2。 我记得，因为毕竟那年我也22岁。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我刚才反应过来，所以你跟 Taylor Swift 是同年生的吗？ 差不多吧，我们都是八零后。 倒计时啊，现在开始了，不说真话的话，鼻子会变长的啊。 十九八七啊，是了是了，我比他大几岁啊？ 几岁啊？ 就不能说那么仔细了，还要说 倒计时三个字，以后这就是月月鸟小哥哥的一个心梗了啊！ 太可怕了。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月月鸟小哥哥是 倒计时。 嗯，那静瑜呢是爱乐之城。刚刚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收到，就是把这个字打错了，其实就是那部经典影片呢，爱就是 love 的那个爱，那乐呢就是音乐的乐，之城爱乐之城。 就是大家发来各种各样的爱乐之城，比如说你发送爱月亮的月，我还能理解，就是可能比如说月月鸟的月嘛，对不对啊？有人发岳父的月，你是什么意思？你是骂岳父吗？这么要急着表白中心啊？ 爱乐之城，那因为这个小视频时间有点长，所以它压缩了之后就稍微有点模糊，好多朋友也吐槽说这个画质有点渣。我之后想想办法，能不能把清晰版的给大家？ 刚才还有人说这确实有点看不清楚静瑜，但是呢，最后是通过大黄裙子和满屏大长腿来辨认出来的，你有没有很高兴？ 对对对，很成功，很成功，而且我成功的已经把老白拖下水了。大家就是说，哎呀，没有发现啊，原来黑西装的是老白啊，好划水啊！ 老白果然很划水，一开始还以为金光灿灿那位呢，最后发现不是。哎呦，真老白真躺枪的感觉哈！ 是今天我们的视频 battle， 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的关键词分别是倒计时和爱乐之城。 哎，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即将于11月30号本周五在全国公映的青春爱情电影喜剧20岁。最近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叫做青春 KTV 的开放式嗨唱活动，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都比较能唱吧。 是的，他们男主角之一呢，歌手叶子成是变成了 K 歌之王，与民间的麦霸去飙歌。感觉有点像我们俩平常周四的这个环节哈。二十岁呢是根据韩国的现象级卖座青春片来改编的，并且呢是由刘畅执导，主演的阵容呢是集结了如懿传当中的屈楚萧以及前任三当中的余文文、孔垂南以及叶子成、徐小璐等青春的面孔啊。 这个影片呢是聚焦三个从19岁迈向20岁的大男孩，他们的生活跟爱情也真实的反映20岁一代的他们的状态跟牺牲啊。刚刚提到了 Taylor Swift 的 22， 现在已经变成20岁了，感觉这个倒计时越变越小了， 是 可以激发年轻人的一些共鸣吧。本周五马上就要上映了，那么电影当中呢也请到了在前任三当中有过精彩表现的余文文，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这部电影也演唱一个插曲或者主题曲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余文文前段时间发布的新专辑当中的新歌《奉陪》。 浪漫的一场在 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我曾爱过的，请替我保管，哦，别不舍得。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对，刚刚奉上了早安快跑啊，今天带着快倒计时的快跑。 嗯。 快不起来还是挺慢的一首歌 错了，这个倒计时的之后呢应该砰一枪，这首歌曲应该不是加倒计时的，这首歌一看就是一首长跑歌曲，对不对？ 嗯嗯，慢慢来哈， 是 就是不冷不热，来自 Penta Q。 对，要值得一提的是 Penta Q 就是去年的丛林电音节的这个电音之王嘛，那这一次呢他可能也会参加全新的这个极客电音的这个大挑战，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 是的，那么今天呢周三早安音乐秀的视频 battle 然在继续当中，我们的关键词分别是倒计时 和 还有爱乐之城。 哎，对了， 啊，那么张一乐跟我们说啊，今天两段小视频加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嗯， 标题就叫鲶鱼嘴和大长腿。静瑜的小视频要是再清楚一点就稳赢了， 但我觉得静瑜的小视频段清楚一点也赢不了，因为 怎么？ 因为你太远，你没发现你的前景有个女生来回走的时候，大家很容易被带走吗？ 就没办法，因为带观众嘛，而且这个呢， 嗯， 确实，你知道这段小视频谁帮我拍的吗？ 谁？ 我们前主播张琪，他当时在台下候场，所以帮我拍了这段花絮啊。 是是是，已经很不错了。 亮君说这轮倒计时赢了，主要是倒计时铺垫太多， 嗯， 导致对于爱乐之城期待过高，结果一看渣画质瞬间低于预期， 嗯， 反倒衬托倒计时赢了。 哦， 我觉得这个渣画质我怎么解决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好解决的方式， 嗯， 大家可以去我抖音看啊，抖音上非常清晰。 是，大家是这个意思吗？ 是， 是准备带出自己的静瑜的抖音号。 对对对，也要给我自己的抖音引流啊！大家可以去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静瑜的抖音号码。 嗯，静瑜抖音号就是 JY， 就是静瑜的 JY。 对，就 JY 九七四，这五个字母打到字母加数字啊 ，JY 九七四，然后再。抖音上找到我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一条了，这个画质是不渣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还是可以赢你。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我就跟你不一样，我是非常博爱的一个人， 嗯， 如果大家想看到 FM 九七四所有 DJ 的表现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九七四 DJ， 你就可以看到了啊。 说的好像你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其实就是你的个人账号好吗？ 复仇者联盟。 刚刚发送了一下爱乐之城啊，我们在吐槽说，哎，为什么要发中间是这个岳父的岳？莫， 嗯， 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知道吧？那个岳云鹏，小岳岳的相声专场也叫爱乐之城。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决定什么时候我可以找小岳岳去说场相声，然后录小视频回来给大家发送爱乐之城就可以 了。那就真的变成这个爱乐之城和大长腿了，对不对啊？ 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倒计时或者爱乐之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加入一下。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我们特别爱的那一部影片叫什么来着？ Venom， 毒液已经超越了美国队长三，成为了内地票房影史最高的单人超级英雄电影。哇，真厉害哈。而且呢上周呢在美国市场以外的市场取得了2130万美元，整个的海外总票房已经达到了6.1亿美元啊，但是呢中国内地市场的贡献就已经超过2亿，你看看这个大票仓的感觉哈。 是，那么它也有望在未来会超越到蜘蛛侠英雄归来最后的那个成绩哈，就是8.8亿美元， 指日可待了。 嗯， Venom 的这个就确实是特别的大火啊， 嗯， 所以呢这一段它的原声音乐也伴随着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的频繁放出。 Venom 大家应该已经很洗脑了吧，再来一次。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malevolent as I've ever been. Head is spinning, this medicine screaming, dick, dick, dick, let us in. It, dick, dick, like a solid ball, like a Allen pole. Bedridden, should have been dead a long time ago. Liquid Tylenol, gelatin, think my skeleton's melting. Wicked, I get all high when I think I smell the scent of elephant. Manure, hell, I'm in Kahlua, screw it, to hell with it. I went through hell with accelerants and blew up myself again.Volkswagen, tailspin, bucket matches my pale skin, Madwin, went from Hellman's and being rail thin, Flaffish, scribbles, jam, rap, Olympics, 97, freak, Nick, how can I be down, mean? Bazaar in Florida, Bruce Room, slept on the Florida, motel then, Dr. Dre said, hell yeah, and I got it stamped like a postcard, word to mailman, and I know they're gonna hate, but I don't care, I barely can wait to hit them with the snare and the bass square and the face this man, better prepare to get laced because they're gonna taste my venom.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momentu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any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when they get beat with the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momentu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them, ready to snap any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th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them, when they get beat with theI said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shotgun, pip pip pellets in the felt been cocked, fuck around and catch a hot one. It gets evident I'm not done. Vic Venom is the thought spun like a weapon, you're just carting them. Held against your will like a hubcap or a mud flap. Beat strangler, attack. So this ain't gonna feel like a love tap. Eat painkiller pills, a blood track like what's her name's at the wheel. Danica Patrick, through the car in the reverse at the Indian nut crash in India. The back of the just... 一加二等于 一加二当然等于三， 不，一加二还可以是一台车，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现在仅需支付购置税、上牌费及保险费，就能把人气车款开回家，一税两费零压力，雪佛兰给你真实惠。更多轻松购车方式，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活动仅限指定车款，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雪佛兰梦创未来，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今天是11月28号，真的再过两天的话进入12月，2018年感觉就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月份了。 对， 但是最后一个月份呢又很重要，因为需要送很多的礼物。 嗯， 新年要到了，所以各位有想到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对， 可能通常都会想到什么书啊、杯子呀、衣服啊，或者家用电器啊等等的，但真的是可能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如果说你这个礼物要是想让大家晒得出手，能够获赞的话，可能一些外出活动或者刺激体验是千禧一代非常心仪的礼物。 对，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千禧一代呢，就是就相当于中国的80-90后吧。英国的第一市场调查公司呢，11月调查了2000名成年人，结果显示，今年呢，20%的英国年轻人打算去购买戏票、美容水疗套餐或者是烹饪课程这样的一些体验型的礼物来赠送给他人，而高空跳伞和其他的冒险活动套餐同样颇受欢迎哈。 哎，真的，昨天有个姐姐问我说，哎，静宇，你之前发的那个跳伞的照片是在哪里跳的？多少钱呀？她在咨询我，然后我说，哎，你要去吗？她说我打算买给我老公当礼物。 哇，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玩的，因为比起比如说收一个水杯啊，或者收一本书啊，我觉得如果能送给我一个体验型的礼物券，我会觉得更开心。 谁送我一个跳伞券，我就立马送给你。 很贵的好吗？ 我就立马送给你，太怂，秒 怂。给我没问题的哈，谢谢月月鸟小哥哥，这么贵都愿意送给我、啊。 不是，你说我的体型上去跳，你不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吗？啊， 没关系，我来帮你啊。 你来哈。 提到了这个购买时候考虑礼物是不是会在社交媒体上产生这种激动人心的内容，所以。其实25岁到30岁年龄段的调查者特别会在意这一点，也就是你给我的礼物到底能不能够让我自己发得出来呢？ 也就是说你的礼物能不能让我在朋友圈当中来展示出来？ 对， 所以这个礼物本身的价值呢，也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这种社交属性的价值。 也不算啦，因为比如说对比体验型礼物而不是物质型礼物的话呢，因为后一类的礼物我们几乎全有。你说谁现在没有水杯、没有衣服，然后没有书等等的？ 是， 但是这种体验型的是属于你我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下次会把我那段这个倒计时的视频发给他，让他知道这个礼物不是这么简单来的，就是倒计时之后你也找不着这个礼物到底在哪。 你还是把体验型的送给我好了，我都要好吗？ 头顶的蓝天

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黄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围绕，终于能自在地坦诚说爱你、yeah、我一点就燃烧，我一点点就燃烧。 这声音大家非常熟悉，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呢也算是 B 面金曲吧，因为最早大家还在买磁带的时候会把主打歌放在 A 面，而觉得不主打的歌曲放在 B 面，而隔了很久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这首好好听啊。 嗯，我现在发现呢，我发现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确实 B 面 B-side story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焕发出另类的美感。第二件就是、JJ 林俊杰应该取代了周杰伦变成我们最爱的歌手了吧，就基本 还没下一首就是周杰伦， 基本好像每周最起码五天大概要上榜两三天的样子啊。 因为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熟能生巧，那他所在的这张专辑呢你非常熟悉了，就是曹操不能说一定要阴谋阳谋，哎，就曹操那张专辑，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全 全全全全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全全全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计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吧，现在 DJ 要成精了。 是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爱乐之城，来细细的分辨一下哪条大长腿是鲸鱼的啊。 嗯，今天我们同样是视频拜托日，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当然刚刚有很多朋友吐槽我视频的渣画质啊，可以去我的抖音看一看 ,JY 就是鲸鱼的首字母 JY974。 我觉得你今天故意的，因为你自从说这句话以后呢，这个 涨粉 不少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 ,974DJ 看到北京音乐广播所有 DJ 的面貌啊。 除了郭鹏你们谁也看不到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如果你要出去旅行的话一个利好消息吧，不过这事儿得分两面看。 嗯， 因为呢最近加拿大移民部在官网上对外宣布说，从现在开始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你的芝麻信用的签证报告。 芝麻信用， 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你如果要去办签证的话你要提供财力嘛，比如说单位给你出具的这个收入证明啊、你去打一些银行流水啊、车产啊、房产啊，但现在呢你在支付宝的信用积分也可以作为你办理签证时候的一些信用的证明了。 哎，这个不错啊，因为呢金融芝麻宝的这个芝麻宝 芝麻宝 支付宝的支付宝的芝麻信用报告带进银行的这个 小哥哥 流水单和这个存款证明呢，并且通过了他们的信用管理，其实可以找到这样服务。其实我觉得也 OK 了，因为本身呢，信用这件东西本身不管是在银行还是在支付宝当中，它只是一个体系而已嘛，对不对、啊？ 对，它要求你的支付宝信用分，也就是芝麻积分达到750分以上，这样你在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就可以用你的芝麻信用报告来代替银行的流水单和存款证明了。 嗯， 你就在这个芝麻信用当中可以找到这项服务，在人脸识别补充确定信息之后，就可以打印报告了。 但是呢，要注意的是，需要提交的信用报告对过签率没有什么影响，是否会过签主要仍然取决于整体材料齐全以及签证官的判断，也就是说这个芝麻宝也没多大作用、啊、 就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好用，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材料，但并不代表着说你提供了这个支付宝的信用证明了之后你就可以不用提供其他材料了，因为毕竟加拿大对于这个签证的审核还是非常严格的哈。 是， 想要去枫叶国呢没有那么容易哦，那还是在歌声当中感受一下周杰伦 不如叫一声芝麻开门。 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悲伤透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尽的难过。 小曲库要上线 了。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为何我会要赶在冬的来之前， 为你穿越时间，两行来自秋末的眼泪。 你还好吧？醒醒醒醒， 让杰伦来。 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好好听，我们三个人的合唱。 我跟你说，本来我今天准备要拦住静瑜刚才要唱风的这个念头，但是忽然发现我自己也很想唱，所以就秒怂。 就预热预热了。只是我们今天一小段预热，因为明天就是周四了，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 K 歌上班路了。 是的， 今天呢是挑选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明天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两个的这个唱歌的 battle 啊。 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视频 battle 呢到现在还是一个难分伯仲。我觉得内容上我是赢了，主要我输在我的渣话智上。 这个什么内容你就赢了？你这，哎呀，反正我觉得你巧舌如簧这一点确实我是甘拜下风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渣话智今天呢，你竟然还是能够想出梗来，让老白来救场，所以我觉得对你的智商我也是特别佩服的啊。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倒计时或者爱乐之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难以接受的网络失礼行为是什么？你有遇到过网络欺凌吗？小时候跟我们说哈，最反感的网络无理的行为就是发大段语音说工作的事情，因为前领导呢曾是连续发了几十条都是60秒的语音跟我说修改合同的意见，看到的一瞬间真的要崩溃了。 所以至少你应该用那个语音转换成文字那个方法，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 对，有的时候转换的也不是那么清楚，而且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具体修改到哪儿，我并不那么清楚的能听清楚，而且你发了几十条。 有道理啊，确实是。你某说最大的网络暴力呢是每天传递着负能量，负能量是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那感受到负能量的话就来听听早安音乐秀，这里有满满的正能量送给你。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think we got a miracle. Straight from the heavens, it'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The rain was pouring out and now I see the sunshin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 here on cloud nine. Life is good.Life is good. Life is good. Yes, it is. Life is good. I used to think that I had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But now you're here and I can see that there is so much more. Life is good,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满满的正能量，来自早安音乐秀。 是 北京时间的8:50，今天跟大家探讨了很多哈、啊、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倒计时啊，爱乐之城啊。 嗨，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很 happy 很高兴，而且呢聊到一个话题是受没有受过一些网络欺凌，或者是看到过一些网络失礼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从个人做起了，只要每个人自己做到的话，其实就会为净化网络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吐吐槽嘛，也让听到的一些朋友呢，哎，自己自查自省一下哈， 别呵呵了以后哈， 不许呵呵哈，呵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今天到周五呢，我们是有一些弱冷空气的活动的。那白天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整体扩散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对，当然呢，这个在家的市民呢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中午前后呢户外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啊。近期呢，北京还看不到下雪的征兆，空气干燥，请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保暖，这个来注意防火。当然，我觉得下水这件事情呢，去年我记得我们俩一直耗到3月份左右才出来。 下雪，去年确实创了个季度了，今年期待雪可以快一点来。 嗯， 明天是周四，我们两个将继续会有 K 歌 battle 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稍后呢，月鸟小哥哥会把我们这两天的关键词发到各位的手机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稍后请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爱车音乐 汽车 音乐会。 呵呵，替童明老师呵呵你一下。 呵。 我是静瑜，你还记得你自己是？ 我是呵呵，明天见。 明天见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徐秉龙，艺术家。 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灵村，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 全球首播。 每当夜晚来的时候，寂寞又围绕着我。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我是 Tanya 蔡健雅，11月26到28号独家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听我的全新作品《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的请替我保管，别不舍得 Who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我是被疼爱的，我会好好的得到你的祝福，怎么会不想哭。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